上八点整。 地球人注意，请听飞碟新闻。 新北市中和区晚间发生汽车冲撞机车震中，导致一个人命危，六人轻重伤。中和区和平街今天晚间七点多，一辆小客车突然冲撞前方20多辆机车，造成现场多名机车骑士乘客受伤。警消获报赶到现场，发现其中一名骑士失去了生命迹象，紧急送医抢救。另外现场至少有6个人轻重伤送医，车祸发生的原因警方将进一步厘清。桃园市政府顾问郑义雄疑似涉嫌介入延缓违规厂商拆除关说罚款案，并且被查出涉嫌交付汇款给桃园市经发局副局长王允成。郑义雄、王允成两人今天晚间遭到桃园地方法院裁定羁押。检调查出某民间公司周姓副总经理在桃园市平镇区搭盖违章建筑厂房遭到查报，透过代办业者以不实航照图等文件扬称厂房是属于97年3月14号前既有低污染未登记工厂，向经发局申请补办临时工厂登记，并且透过郑义雄安排宴请王允成，同时由郑义雄出面交付新台币10万元汇款。王允成疑似收受汇款之后答应协助，使得违章厂房违法营运到现在。北检侦办赵丰盈案今天下午首度以证人身份传唤赵丰盈纽约分行经理黄世明到案，但是警方认为黄世明恐怕有犯罪嫌疑，当庭将他改列被告，目前庭讯还在进行中。外界关心今年经济成长率能否保一，行政院长林权表示，从目前的景气指标看来，经济表现有改善，假设未来2个月没有太大的变化，可以预期今年经济成长率保一没有问题，也许还能够再往上。他也说，今年下半年景气比上半年好，明年又会比今年还要好。记者郑玲报道。 国民党立委林德福14号在立法院会质询时指出，国际货币基金 IMF 10月初公布的经济展望报告中，将台湾今明两年的经济成长率分别下修至 1% 及 1.7%， 在亚洲四小龙中排名吊车尾，这样的预测是否准确？行政院长林权答询表示，今年下半年经济状况有改善， GDP 要保一应该可以预期。 今年中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表现前半年虽然并不很理想，但下半年之后呢，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情况是有改善，所以才让我们的那个经济成长率啊，从一再的重复。 对我们下半年以及未来经济成长率，你有没有看好？ 对，这个我在之前也说，就是我认为就是我们的今年经济成长率到一是应该是可以预期的啊，甚至于也许还可以再往上一点。 所以说你有信心是不是？ 目前来看啊，假设未来2个月没有什么太大改变的话，应该是可以达到的。 林权表示，台湾是开放经济体，受国外影响很大，但今年下半年比上半年好，明年看起来又会比今年更好，大致上是这样的趋势。林德福也问林权，目前台股是否健全稳定？林权表示，跟过去一两年比是比较稳定往上，不过证券市场基本上是一个经济发展的结果，股市不一定代表所有经济发展的领先指标。林权也强调，520之后没有做任何护盘宣示的动作，政府应该让证券市场维持自然机制，除非有非经济重大干扰出现，才会让国安基金护盘。记者郑玲台北报道。 新北市劳工局公布今年上半年未足额禁用身心障碍者企业名单，包括新日新等企业身障劳工禁用都不足4名。劳工局表示，以往像是维新科、南亚店、红海都曾经未足额禁用，经过入场辅导之后禁用按摩师，不但提供身障者就业机会，也让员工能够按摩舒压，提升工作效率。记者蔡秀慧报道。 新北市劳工局统计，105年7月新北市达到身心障碍者禁用标准的企业总共有2206家，法定应禁用人数为5859人，实际禁用人数5930人，禁用率达到了 162%。 目前足额禁用单位比例为 91%， 在六都评比绩效不错，不过还是有179家企业未足额禁用，包括元金太阳能、华资庄业、正旦行台北29分公司，身障劳工禁用都不足4名。企业表示，现有职缺都局限于特定领域，禁用门槛比较高，不易达到足额。不过劳工局副局长许秀能表示，只要雇主愿意改变态度，禁用身障员工并非难事。 这几年来，比如说像维新科技，或是说南亚科，还有就是红海，他们原来是长期未足额禁用这个身障朋友，那透过我们这个企业顾问团的一个 协助，那他们也雇用按摩师去为这些劳工好他们的员工来按摩，那这也是一种方式。那另外其实我们企业也可以去检视一下他公司有没有适合身障朋友的一些职缺，那我们会透过职务再设计啊或是一些工作分析，我们就会协助好让适合身障朋友的一个职缺，让我们身障朋友进去工作。 劳工局表示，原本为足额身障人数曾高居第一的新日薪逐渐调整职务，增开多元化职能职缺，今年透过一般人力银行管道增雇了三名身障员工，分别担任技术员跟作业员，已经由原本不足额七名下降到四名。对未足额聘用的企业，劳工局已经发函促请缴纳差额补助费，并呼吁雇主加速聘用，让身障者有更多的就业机会。记者蔡秀慧新北市报道。 明天北部以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雨，要提防局部大雨或豪雨。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各地都是多云到晴。中南部山区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晚间开始，北部、东半部以及兰屿、绿岛有长浪。北部地区明天23到28度，中部地区25到32度，南部地区25到31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澎湖地区25到28度。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小婷，你是不是在工会投保劳保啊？ 是啊，因为我平常自己摆摊卖东西，所以加入相关的职业工会来确保我的权益。 我下个星期就要离职了，找到新工作前，我也想加入工会投保劳保，这样年资才不会中断。 哎，这样是违法的哦，如果没有实际从事工作，是不能在职业工会加保的。如果被查到，不但取消投保资格，年资无法计算，已经缴的保费也拿不回来，还会影响日后领取劳保给付的权益，得不偿失哦。 这么严重啊？ 是啊，有工作保劳保，待业期间保国保，你就快去找新工作吧。 提醒您，未实际从事工作者不得由职业工会申报加保，以免遭取消资格，已缴保险费不予退还，且会影响日后领取劳保给付的权益。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天气渐凉，冬天将至，出门在外补水很重要，随手保温瓶您带了吗？泰和工坊坚持打造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专利触水口不锈钢工艺设计，让您享有全世界最高标准的安全保温瓶。现在周年庆活动开始，保温瓶买一送一，全款商品88折，还有更多优惠等着您哦。泰和工坊坚持做最好的壶。 爆了爆了，准备35班处就是你的婆婆破纪录啦。我是侯超明，北高沿线全民购物大行动，买了就会笑，永配开发信义之星24662777。 UFO20 飞碟梦想家，相逢自是有缘，华航以客为尊。我是中华航空公关室彭荣敏，祝飞碟电台20岁生日快乐，期待与飞碟听众空中相遇，一起展翅高飞。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卢凯彤。接下来请收听欧马科的飞碟夜现场。 好，今天呢是特别节目，从24小时，从早上的凌晨的午夜的12点，一直到现在已经倒数4小时了。我必须要说，如果你是从12点开始听今天的特别节目的话，到现在应该就跟我们三个人一样疲惫不堪， 真的很累， 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累。而且说真的，就是我没有做什么特别特别的事情吗？ 没有，你就是只是参与这个活动本身就够累了， 能量非常的耗尽这样子。好，时间来到了8:09，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是的，那今天呢，这我们三个人就是青春点点的原班人马，要在这里飞碟夜现场。那今天的特别节目，我们要做些什么特别节目呢？ 超特别， 超特别。如果你刚刚在听Rosia 姐姐跟 Johnny 哥的节目的话，你就已经知道他们已经发现，就外面有些不对劲的地方，说，为什么电台外面有这个东西？我们等一下就要做这件事情，因为今天如果你从十二点开始听的话，你会发现，比如说哦。12点不再是青春点点，是焦哥举办的，就是举行的这两个小时特别节目。 那复古之夜， 对，焦哥好像就是带大家回到20年前这样子，回到96年，然后从一开始的 96年， 对，国语劲歌金曲到 1996，不是民国96， 对，1996年回顾国语劲歌金曲啊。西洋的、日文的，对，然后还有但没有闽南语跟广东话啦。 昨天有人说怎么没有广东的？ 对对对对对，那最后呢还来了一段就是现场，我觉得很厉害，是用这一个 console 台然后做接歌。我觉得焦哥真的就是这一部分很厉害，就是用 console 台就做其他 DJ 要用 mixer 才做到的事情。 不愧是20年老将， 很厉害。然后就最后秀了一段，就是酒令的大串烧这样子。好，这是焦哥的部分，两个小时。然后接着下来呢是刘轩轩哥的两个小时，就以前就会去夜店听，专程去听 DJ 炫放歌。我觉得非常开心，就没有想到昨天可以在家里面，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开开心心的听着刘轩轩哥放，就是他喜欢的，然后也是复古的，也是20年甚至20年以上。的纽约好事音乐，然后他也找到了他的好朋友 DJ， 那一起在讲一些 DJ 意识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天啊，这就是我心目中理想的深夜节目哎，就不管是焦哥的或是轩哥的，都是风格不一样，但真的就是我心目中理想的深夜节目。 你的深夜节目不是都色色吗？ 你说青春点点吗？ 就只要是深夜都是色色？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是轩哥呢出来是那种知性感，没有办法。 如果有一天轩哥变色色，但他放的歌还是一样很棒，但是就是色色。 对，然后后来呢就睡了一下早上呢一样，你知道就是其实 Johnny 也很早他7点就开始出现跟唐湘龙大哥一起，然后在白天最活跃的应该是董志生董哥吧，对，一直被 Q 来 Q 去的，然后玛丽跟艾莉有拷问他访问他，我才知道原来他家有52件 T 恤这件事情。 你不觉得他马上其实他马上回答出有52件，我不是很开心。 为什么？ 表示被预料到。 哦，你要问什么？ 对，我们要问什么？ 哦，但是你没有预料到，就是那其中52件里面有22件是同一个听众送的吧？ 对，就是一个 爱他的人， 爱他的人送他一箱，一箱送给他。 爱他的人发现他上电视永远只有3件在穿，所以有一天他一起床就发现，他就收到一个包裹，里面有22件 T 恤， 然后是不一样 格子衬衫了， 格子衬衫 不是 T 恤， 他爱的格子衬衫， 他也没有爱，因为他刚好衬衫就是格子衬衫吧， 蛮酷的，我觉得这个蛮密心的啊。然后一路听下来，下午3点、4点，然后各式各样的不一样的 DJ 然后我们也举办了记者会，看到了好久不见的老朋友，然后因为。对我来说 social 是件非常非常耗能的事情，我就觉得哇，能够 social 人好厉害哦。好，那就是慢慢就是也差不多下班了，8点多了，现在你们在哪里呢？你们现在是在路上吗？在车上吗？还是已经回到家，在家里的房间里面了呢？ 刚刚差点说出非常失礼的话。 怎样？ 在车上吗？还在车下呢？不OK， 不行不行。 所以等一下呢，我们需要你一起来加入这两个小时， 脑筋动一动。 对，我们需要你来加入这两个小时。那这两个小时呢，有我马克，有玛丽，然后还有蒋强，所以我们有3个人，我们还需要1个人。4个人要做什么呢？ 拔河。 4个人拔河， 2对2啊。那听众虚拟怎么拔河？4个人还可以干嘛？ 4个人的活动有什么？ 接龙， 跑400接力。 400接力， 好累哦。 接龙 很也是需要用脑 四个人能干嘛？ 接龙用的脑比较少，接龙的那个运气成分很高你就是你拿到了一个梅花八，你拿到一个黑桃八，然后你没有黑桃八以上所有的牌。 哦，你就盖。 你不用干，你不用干，你不用干， 硬撑着， 对，你就硬撑着不出啊。 搞不好你其他都没有牌可以出，你就是很快，你就要出那张八。 对，所以就是运气啊，你就其他牌你也都很齐。 那接下来这个到底是需要运气还是需要智力呢？ 需要运气跟技巧同时都需要。 智力不用吗？ 智力跟智力没有关系吧？这是熟能生巧的、啊。 因为通常要是你犯了一个错，人家说你白痴哦， 才犯了一个罪， 才犯了一个罪。大家真的知道我们在干嘛吗？好，犯了一个错之后，就是有人。有技巧可以弥补它，或有技巧的可以就放弃这一轮、嗯，我就不玩了，我就陪玩。 没有每一个人的策略方法都不一样， 是是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有人觉得说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就要弄垮你们其他人。 是是是是是。那我们今天要做的这件事情呢，就是刚刚 Rosita 朱姐在离开的时候，让她眼睛一亮，我都忘记了香港人是多么爱打麻将这一件事情。 Oh yeah！ 我最喜欢打麻将了 ，baby。 真的， 麻将，真的，如果拿什么给我一摸，我都摸得出来。 真的吗？ 好，所以我们等一下呢，当然在我们这两个小时当中，邀请大家，因为我们今天呢会24小时都是现场节目，同时也开直播。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是奶哥徐乃麟曾经在电视上面做了一个节目，叫做那是力谷新年财吗？不是， 不 是那是电影， 不叫不叫， 那叫什么 麻将什么至尊网什么 五个字吧。 什么至尊宝还是什么？ 至尊宝也是周星驰的电影，你不要再把 这个电影咖叫做， 反正 百家乐， 那不是百家乐吗？ 百家 那百家可是百家乐不就是百家乐吗？ 他的节目名字叫至尊百家乐吧？至尊麻将王，麻将我最棒， 三个臭皮匠也是 无法胜过一个诸 葛 亮 的。 好，总而言之呢，就是我们就会像那个电视的麻将节目一样，所以我们四个人都会开直播。那听众要扮演的听众可以加入的，你可以加入的就是你是 UFO Kid， 请你锁定飞碟联播网的 Facebook。 那另外其实你的赢面很大，为什么？因为你还可以同时看到三家的牌、 欸、对， 也就是你其实是一个神的全观视角。 你也可以拍你的脸，不要拍牌啊。 没有，我们基本上就是让大家看牌啊。 哦，是吗？我以为是要拍我的脸。 你要拍脸哦，大家看你 的脸 干嘛？ 他的脸不出现，很可惜。 没有看一下，等一下我们的那个摄影机架设的位置， 你可以选择，你可以选择。我要给大家看牌，我不想给大家看脸。 我可以给大家看任何地方 ，everywhere。 Really？ 好 ，everywhere， but where？ But 没有了。 好，但是大家可以 Q 强强，想要看任何地方，所以待会基本上会有四个直播。我的直播是欧马克，在 Facebook 欧马克。玛丽的直播是玛丽的象牙塔。那你要找的话，你要注意马是有玉字旁的马，丽是美丽的丽，你才找得到。强强就是搜寻吴仲强 呀， yeah. 现在已经开始在直播， 现在正在拍你们两个。 好，那再来呢，就是你要当一个全观视角，你是第四咖的话，第四咖就是飞碟联播网。飞碟联播网，你要在上面就是留言说我现在要出什么，要出什么，就有一个专业代打手，他会当作你的手，帮你想要打那张牌打出去。 嗯， 可是他会依什么来做？ 他的直觉， 对对对， 他 不会看到你 的喜好， 他不会看到你留什么言，他就丢什么。 那我们现在请那个这个人发声一下。可是基本上，其实我觉得这个代打手，他应该是要个，他应该是机器手臂，他应该是机器手臂。 你是说像电脑很直的伸出去，嗯？拿起来，嗯， 对对对对，但是我觉得他可能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因为他可能会很受不了说，说应该打这个啦，打出去了。 你要忠实呈现大家的意见， 但是我是要听一个人的意见，还是要听大家的意见？ 大家应该会有不同丢出来，就是少数服从多数。 对对对对对对。 那你 们 会不会等很久？可能光在我可能、 啊、三秒钟嘛，一样三秒。 我是怕说听众太慢， 三秒弱。 你知道这个机器人在以前打牌的经验里面，就是他旁边不管有谁在跟他碎碎念，他都是不会理的。 对。对对对， 然后就会最后就会吵架。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看他今天要怎么跟听众吵架。 对对对对，就打牌逻辑有点奇妙，但是这个人呢， 他很常赢哎， 因为家里面开庙。 哦，让大家看一下他开 手气 开庙 非常好，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他 中洞边章都可以摸进来，很恐怖。 他拿过大四喜的牌，可是因为他不太会打，所以他就没有胡，不然他就是会自摸大四喜。嗯。 好，所以我们今天晚上那可能会有听众会问说，为什么那个飞碟20你们就是其他 DJ 譬如说我刚刚讲了这么多，说你看就是焦哥带我们回到20年，然后刘轩轩哥就是展现他的音乐专业，很多人就是聊天有感性的有活泼的、嗯、然后小燕姐有请到就是过去的飞碟好朋友，然后有回顾等等，为什么你们三个小毛头要打麻将呢？因为生日的时候要干嘛？就是 party 嘛，party 的时候就是要玩游戏啊。 对啊，可是我们又不能在那个录音室里面喝酒给大家看，这样是不 OK 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带一个游戏来跟大家一起玩，而且邀请所有飞碟联播网、飞碟电台的听众一同参与。当然你还是平常一样可以使用飞碟联播网的 APP 在上面跟我们一起聊天。好，那在这两个小时的过程当中，一样飞碟夜现场也会送出限量的飞碟白色 T-shirt， 只送不卖的白色限量， 什么不能卖，可恶， 所有可恶，可恶、嗯、好，大家也不知道我在学谁， 什么啊 我最近很着迷浩浩这样子。好，8:20，那我们待会就要各就各位。 冬天就让鬼鬼无印节的 Sugar Rush 占据你的世界，你的脚步跟上了吗？新能量一次大爆发，鬼鬼无印节首播 Funk 主打 Sugar Rush 就是要你融化投降。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们投注新大值，你还不快来？ 新大值，芦洲捷运总站8分钟，便捷交通最轻松，自备138万起买3至4房含装潢。新大值最超值，22936789。 表演工作坊2016疯狂喜剧新龙门客栈，看杨锦华如何周旋在不同性格的男人间，展开一场女人注定完胜的爱情游戏。创意总监赖声川，编导丁乃真，新龙门客栈12月2日起全台巡演，购票请洽两厅院售票系统。 我们投注新大值，你还不快来？ 新大值，紧邻大台北都会水岸公园，乐活人生有价值。自备138万起买3至4房含装潢，新大值最超值，22936789。 UFO 20， 大家好，我是侯昌明。 二十年来呢，飞碟电台就像是我家人一般的跟我如影随形，从我单身谈恋爱到结婚到生子到现在啊，这个飞碟电台始终在我身边，给我支援，给我支持，以及灌溉我成长，丰富我的涵养，训练我的 EQ， 所有的优点我觉得飞碟电台呢都一直不断的给予我哈，所以非常的谢谢飞碟电台这二十年来给予我的一切。当然也希望在接下来的二十年呢，我们还是可以跟飞碟电台相依相偎，然后再另外一个二十年呢，更希望我的儿子或是女儿也可以跟飞碟电台继续的相偎，继续的传承接棒下去，那将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啊。当然我们最后一定要祝飞碟电台二十岁生日快乐。 飞碟二十经典台呼回顾， 大家好，我是伍佰。 飞碟二十，好的，这个飞碟二十的特别节目进入到倒数四个小时，三个多小时了。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现在呢，我们已经在牌桌上了，让大家听听牌桌的声音。好的，我们四个人要游泳。哎，不对，四个人是包括你，现在在收听的你是其中一位。 三个人，一个不是人。 我们三，哎， 一个是机器人。 你说听众不是人， 我是说星雅暂时不是人。 好，那我们的直播也都已经就位了，所以如果呢，你想要看到强强的帅脸的话，请你看的是欧马克的直播 啊。对耶， 我觉得你们不要再增加听众的困扰，好不好？ 这样他们会完全性的搞混， 这样大家就是对。好，那如果你要看到我的话，是要看什么？玛丽的直播， 玛丽的象牙塔。 好， 如果你要看玛丽的话，你要看吴仲祥的直播。 你哪有看的？你现在在中间 吗？在这里啊。 OK。好好，那当然呢，其实最重要是因为你是第四咖，所以你应该要看的是飞碟联播网的直播。好的，一开始我们位置已经设定好了，所以我们就跳过抓位的地方。 OK， 那现在东风东开打。那当然呢，打麻将我们需要玩游戏，就是需要惩罚嘛。 我脚麻了， 有输赢问题。 我很不适合 好输赢问题。今天我们第一圈，不是第一圈啊，第一把放枪的人呢，就出去要把一个全部满是奶油的蛋糕吃掉。 是蛋糕哦？ 对， 可以吃叉烧酥吗？ 你还选择啊？ 下一个 就是拿满一盘嘛。 好，那你第二局吃叉烧酥。 我的妈呀！ 输的你不要放枪就好啦。 说的也是，我是不会输的。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 他第一个放枪怎么办？ 我觉得音控 在里面看，我们觉得很荒谬。他觉得我到底在控什么东西？ 我在控一个 玩乐。其实我们音控也很喜欢打麻将。 真的假的？ 你也喜欢打麻将？ 北田控喜欢打麻将哦。 他叫什么？ 北田控没错吧？ 北田控 对吧？北田控 对对 对对没错吧？ 记 啊！对对对对对。 哦。 不小心讲话讲错字。 对， 好， 开始了。话说呢，其实我们现在代打机器人星雅，其实从昨天的晚上上班就已经持续到现在，还有现在拿着。 这是我最兴奋的一场。 你等一下，没有力气再做最后两个小时怎么办？ 就是因为我有边看飞碟联播网 App 大家的留言，所以大家也可以提示我，当我要打不该打的牌的时候，请赶快警告我。 不行这样吧？ 天哪，牌桌真的太小了。 哎、欸啊，我不知道这一排要排几个？ 十八个。对啊，十八个啊。 你很久没玩了，因为我平常都是对牌尺。 很久没有打牌了， 就比牌尺短一格。 我要洋装， 好小的桌子。 洋装很不熟哎、欸，这什么游戏？我很少玩。 预备备，我要骰了。预备备，好，大家还是要专心哦。就是 八点 是上家， 八点是上家抓二胜， 就八就直接8 吧， 还剩半天。 怎么？ 瓦力 换我？ 你是很久没有打 的，也没有很久。 哎呦， 可以看自己的牌哦。 大家还是要记得，就是我们现在在节目中哦，所以不可以。我买你讲话，我买你讲话。 不是，我现在数我抓到。 所以还是有 Nico 对不对？ 没有，你要打 Nico， Nico 就是可以胡 牌。那如果听众问什么是 Nico 啊？ 自己上网查。 庄家开门请补。 哦，有点乱耶，我觉得听众不妙。 破补。 什么叫不妙？ 就是牌有点乱。 请补。 不用补。 我要出赛了。 等一下等一下，还没，不要急好不好？ 拜拜。 这里很小。 真的是蛮小的。 对啊。 哎，你要 白板有人要吗？瓦力有。 我没有要。 大家看得到我的牌吗？我的直播上面的朋友。哎，可以，好清楚，我的妈呀。 我就看这边就好，我就 看你了。哎，对啊，你不要看这里啊！ 哎，真的哎，哎，真的， 你走开！ 你怎么这么傻、啊？ 因为我也看得到你的牌。 他的那么 好，我也看到，我也看到，他也看到。 大家有看到我的牌吗？ 我知道了，我把荧幕调暗就好了。 我发现我的牌好像又蛮好的。 我要低一点。 我要把荧幕调暗。 听众们等着等着赢哦。 好，我摸牌咯。 好哦。 卡给你。 好， 现在还是看得到啊。 打一只，打东风。 东风有人要吗？没有，换我摸牌。 你要讲你摸到什么啊？ 我摸有必要吗？ 我发现机器人根本就没有在看大家。 不是、啊，他要跟我讲。 跟打东风、 哦。要打哪一只？你直接讲啊！我们就说出来，这广播南风哦。好， 东风。 又一只东风， 所以最输，可是要怎么样界定最输啊？是输了 三枪 放枪的、啊， 那如果没有人放，他是自摸，就三个人去吃， 三个人去吃，对。 哎呦喂啊，还是胡的那人去吃算了。 再丢一只， 那这样谁想要胡呢？ 丢发财， 你超慢的， 看大家有没有人给我 丢北风， 碰碰碰，丢什么？ 七八百都可以， 七八百都可以啊。 可以看一下左心雅吗？我这个角度没有办法照到左心雅、欸。 谁是叫我啊？ 六万。 哎，我怎么叫你本名？应该没关系吧。 大家有听到吗？刚刚欧马克喊六万。 对啊。 那个无情的声音，就是他真实的个性。 他说六万。 六万。他已经完全进入那个状态。 你要不要快点？你要不要快点？ 大家感受到了吗？哎、等一下，我 是 Mickey。欧马克打牌的时候，他会。显现个性。 各位，我想问， 是那种赢跟输， 各位安静，各位安静， 请说。 桌上这根卷毛，团团的， 谁的啊？ 谁的毛？ 哎，给我吹掉！哎， 吹 掉，好吧。 换我摸牌， 你是不是在那个、啊、相公啊？ 有人 谁相公？ 玛丽可以不要把胸部放在桌上吗？ 他 没有放在桌上， 碰一个。 南风 摸牌，哎，太远了。丢什么？丢什么？ 丢西。 哎、欸，好多字哦！看我 啊，我脚好酸！天哪，你们为什么都不会那个？ 六条， 大家可能不知道，我是一个没有办法盘腿坐跟跪坐的人。 六条， 好像没有人 care 这件事，算了。 我看 谁相公？是我相公吗？有吗？ 你不会算一下、哦？ 我不知道，我都听你们嘞。 摸牌， 就听众当听众。第一局就必须要吃， 怎么会这样呢？ 我少一只哦，怎么可能？ 丢八饼， 砰！我是吓到大家了，对不起。 你可以把你的音量减少40%吗？ 好， 我觉得牌桌上真的蛮容易看出一个人个性。 为什么？ 就是一开始夜光奶奶今天的设定是飞碟，然后跟听众一起打。 刚是没有摸牌， 你丢什么？ 九饼， 九 饼， 九 华丽。 第一次的， 可是他一直压抑不了他的大嗓门。摸牌， 然后马克也不小心把他最真实的声音呈现给大家。 什么真实的声音？ 我要丢这只 认真吧， 九品之类。 有人说我是不是不会玩？ 他只是打很慢，故意的啦。 大饼 娃娃， 谁呀、啊 哎？摸进来一只不错的白板。 我说牌不太好，对不对？ 换你啊！ 你真的不好吗？我帮你看一下好不好？ 你关好你。 哎，这样子我们会不会对不起这用广播在听节目的听众？ 好了，都相公了，那你们告诉我丢什么？ 你可以唱首歌啊！ 哎，对，你可以唱歌啊！ 我要唱什么？ 你不在，你不是小王力宏？ 丢什么？ 我才不是小王力宏！ 你以前进飞碟的时候， 你12年前进飞碟就是唱王力宏的歌。 但是我不是以小王力宏的姿态唱王力宏的歌啊！ 一万是不是？ 你在前面 一万。哎，我觉得跟听众沟通有点难，因为他们一直说我相公，然后很衰。 为什么有听众帮你，你还会相公？ 对啊， 你真的相公吗？ 喂， 你 算一下就知道啦、 啊。真的相公，他们叫我去偷一只牌，算你们吵了。 不好吧？ 摸牌， 还是我没把什么拿回来？ 等一下，光宇哥会不会也来打？不会的 哦，蛮希望的。 姑， 不要吧，他不适合露脸。 一万 吗？换我了，我摸到一只。 好了，抱歉了。 赛赛和你夹象杯夹赛， 我碰。 恭喜哦，夹到赛啊！ 你看。 加 哇，北田共还会加音效，超棒！ 北田共好棒啊， 北田共超棒的。 以后我们打麻将都要发你来放音效。 各位猜猜，我现在要打出一支吴仲强，你们觉得我是要丢哪一支呢？ 我只想告诉你快一点，拜托，我求求你快一点，求求你，拜托， 碰碰 碰碰碰碰碰力， 我不丢。 我觉得 不行这样子啊！ 我觉得我快崩溃了，右边超吵，然后左边超慢。 对啊，为什么吴玛丽故意今天要走这个路线？ 他就想要装萌啊！ 不是，我想要维持，就是用收音机听的人还是有种平静的感觉，不会非常。 可是你平常讲话没这么慢， 因为现在已经很乱，已经太多人了。 九条， 好，那我们就有条理的来介绍节目， 一个慢慢的讲，这样听起来不是会很空吗？ 我们至少不要按压。 玛丽姐姐想要丢什么呢？ 丢六万。 我们不要放。 会不会打牌？ 不会。 会不会？ 听众看我打就知道我不会打牌啊。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把经典的麻将，就是丢什么东西的那个台词讲出来。 什么金三银七哦？然后 比如说 前三不 现在到哪啦 之类的， 到哪了？ 可以拿这一支吗？ 我还没有丢牌。 哦、 我要丢的是， 不是我现在少一支 酒跟奶，就是诸如此类垃圾话。 我少一支，想要随便， 我是不是 玛丽姐姐拿的牌是什么呢？ 是不是你 跟你一起？哦，对不起，我忘记要听听众的话。 对啊，比如说像、什么？ 哦，好，谢谢，谢谢。 别人打什么就打什么，这就是相公的争议啊！ 好啊， 乱打啦！ 干嘛？你相公啊？ 我没有相公、啊。 大家以为他说乱打， 我真的乱打， 真的乱打， 我真的蛮乱打的、啊。 他就是那种考试考了100分，说我都没有读书的人、 啊， 然后就考上了政大。 这个很甜哦， 多甜，跟你一样甜吗？ 哇，好会说话， 那一定很苦。 哎 哇， 有 印象，有印象， 哇，好会说话。 我可以丢这个吗？ 居然有人问我说，跟林雨熙有联络吗？ 林雨熙是谁？ 就是我拍戏，林雨熙啊，拍戏的演员。 哦， 有联络吗？偶尔，偶尔。 他们说可以吗？ 哎、欸，他们都教我丢跟我完全打牌风格不一样的牌、欸， 那你现在就是要听听看自己心里面的声音，还是要听他们的啊？ 七条。 有人在上面说快赢乔治， 为什么要赢我？ 是我们的牌型对调，然后我看一下、啊，我看一下， 超烂的，帮我拿。 我是不会让你唬我的， 好好好。 啊，又在丢酒桶啊！啊哈哈，幸运幸运，拿起拿起。 好好好好好好， 大家不要忘记， 刚刚叫我 夜光奶奶家也是开庙 的人， 冷静一点， 看看 干嘛干嘛啦， 睡觉。 我没有 开。 哎，开庙的人是不是真的赌运会比较强啊？ 没有啦， 不管是乐透啊，还是 没有啊， 打牌啊，或者玩扑克牌。 对啊，你看相公、啊， 他只是脑袋不好。 走开啊！ 四万，我不要四万。我摸一张。 刚刚主管经过、欸，他一定是看我们其中一家觉得谁打那么烂，他受不了。 是吗？ 他是要骂我啊，我相公啊。 因为主管 哎、欸，等一下，他打两万，有人要碰。 我要哎、欸，你怎么知道？ 我不知道、啊 你。你怎么知道他要碰？ 哦， 他是说有没有人要？ 作弊？ 我哪里啊？我都相公了，我有他吗？ 我们要教导大家作弊最可耻。 哪有？ 作弊不可耻。 我看哪里？ 好了，作弊很可耻。 我不知道打哪一个、欸。 你看他都门清啊，他一定要吃的啊。 谢谢，祝我好运。 好， 可以把这个弄低一点吗？ 我要打三桶。 三桶， 碰一个。 好了好了， 三桶碰碰碰，我品牌了。 好了好了， 我知道丢什么了。 各位啊，我品牌喽，不要乱打哟。 七万。 小心我 有人说有听众说看我打牌很想骂脏话， 因为你太慢， 你太慢了， 故意放得太慢了，不合人情 二万， 你要打， 说要进广告， 我快我快，我会不会自摸自摸自摸呢？花上， 呼呼呼呼， 吹吹 再花， 吹吹呼呼， 哈哈， 紧张了，你不用担心我啦， 我是谁会担心你？这支留着，保险先打六条。 哦，死定了！接下来要打什么？ 有人说要接 calling 吗？ 我也想等你刚刚说的那一条，但是 哦，救命啊！快点，他们说打什么？ 我乱打哎、欸！天哪、 啊！因为我很怕。 快救我！ 前面两个人正在等。 你们要打几号？快点！打你们要吃蛋糕哦！快点！ 其实我应该要。等刚刚那一只的 我放弃我这一把，我想要直接跳下一把、 那个、 他们你们都放弃了、 啊、 那我为什么要换牌呢？ 四条 到 哎哎 单调， 单调四条，我来算一下我有几台啊？ 四条啊， 哎、欸，双四花红中单调，谁是庄家？没有庄家，好， 我庄家对，没有庄家， 放枪了， 放枪的人要去吃甜点， 去吃奶油。哎、欸，现在是进广告时间 了， 好像还不，好像还不行，好像有点早哎、欸， 太早吗？可以进吗？ 可以 啊， 好 啊， 北田共， 我去拿蛋糕， 那我们就去拿蛋糕。进城。 这不是幻想。2016最神回归 ，Lady Gaga。全球七十国同步上线，5000万次浏览疯传。新专辑 Joanne 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爆了爆了！准备35班，厝就是你的，破破破纪录啦！我是侯昌明，北高沿线全民购物大行动，买了就会笑，永沛开发信义之星24662777。 罗同学，大一。 高职念的是汽车修护，念得好辛苦哦。高三上参加了普林斯顿记忆课程，哇，结果竟然考上了台科大，远远超过家人的期望。我看到很多国小国中生来上普林斯顿，真的很替他们开心。正确的读书方法真的应该越早学越好。 普林斯顿超强记忆训练，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养鸡就像养小孩一样，随时都要注意他们的状况哦。 若鸡只不太吃喝，而且生蛋量也减少，必须快找兽医来看。如果发现异常，快通报在地动物防疫机关了解原因，降低损失。 以上广告由农委会防检局提供。 爆了爆了！准备35班，厝就是你的，破破破纪录啦！我是侯昌明，北高沿线全民购物大行动，买了就会笑，永沛开发信义之星24662777。 钢琴美人西村由纪江出道30周年纪念演奏会 ，Beautiful Days， 11月21日晚上8点 ，ATT Showbox。购票请洽年代售票。西村由纪江30周年纪念专辑同步发售中，风华唱片。Forward Music， 我是光宇。夜光家族歌唱 PK 赛，欢迎所有素人创作歌手、流行唱将报名参加。 季冠军将获得瑞士铁达石表，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时间有我，音乐听我。铁达石邀您用歌声感动世界，详情请上飞碟夜光家族粉丝团。 飞碟二十，经典台呼回顾。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心凌。 回到飞碟联播王，飞碟联播王 第二 round round two， 第二 round 我们换了机器人，而且是在外面已经受不了。我也没有想过我这一辈子竟然有机会可以跟翔义哥打到的，掌声鼓励飞碟创台元老，我们的主管翔义哥， 可惜不完全，我们就不能赌钱， 5+2+2 不赌哦， 九是自己， 还是你想要主管带领大家一起赌博？ 不行 吗？ 我们是健康吗？ 赶快吧！ 第二轮有主管人加入， 不要。 第二轮要玩什么？叉烧酥， 叉烧酥， 叉烧酥， 要吃几个？ 对呀， 我拿了。对啊， 讲一个， 这几个叉烧酥先讲， 先讲 两个好了。 好， 太少了吧？ 等一下的惩罚也许是做运动，吃完可能会吐。 哎、欸，等一下是叉烧酥还是咖喱酥？因为叉烧酥比咖喱酥长了三倍。 那 开门行补， 叉烧酥 过博， 叉烧酥， 叉烧酥吃两条，好的。 好，我们赶快来看一下我们的排行，排行如何？ 好的，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的节目。那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我是小智。哎、欸，直播的人可以不要一直吵吗？你只是一只你只是一个机器。 哎、欸，出牌不喊一声哦。 南风出赛了， 耶！ Yeah、难打出去就不难喽。 对，每个人说打牌都要说成语 啊，每个人 难打出去就不难了。 这不叫成语吧？ 还是每个人都说明星三缺一面，某个人脚踏出 的话， 对啊，对啊，对啊。 好，来 换你啊！ 哎、欸，你丢了。摸牌，我摸到了一张，我要打出去，两人备注，右翘脚， 碰一个，碰一个，谢谢。 北风， 祝大家发财，给大家八万。 吃一个，我要打， 吃中洞哎， 给你盖棺材哎，我不知道西风是什么哎，头里甲， 西风是什么？ 西风呼呼的吹， 西风的话， 哇， 还真好， 打一个。五马力没有的， 哎、欸，听众都来 哎，哦，真的、哦，对不起，啊、我忘记听众了。 对，你是听众， 没关系，他是主管，他想他说什么都可以。 好吧， 我不要了， 你丢什么呢？ 六万。 好的，换我摸了一个这个，我也还主管人一只小鸟。 我有了，谢谢。 是在开网 大雕，是大雕吧？ 没有，我刚刚打 牌， 我说有。 补花，补一张，我是不会上工的。好的。这个是，哎、欸，我不知道这个的那个怎么讲、欸，哎， 红中， 红 中，红中是什么？ 嘴巴上一条红线。 对啊， 是吗？好烂哦、喔！ 哎、啊，我要忘记问 你，谁说要丢蓝？你为什么都不丢蓝呢？ 红中八万，八万，八万， 红中有人要碰， 碰完了啦，就八万了啦。 先丢牌才 好的。 好，等下打这只。 等我结婚就请大家吃大饼。 哇！哇，你知道好多的话哦，但是 没有，他这是乱讲的， 是吗？ 临时掰的啊，对啊。 那、哦、我对红中为什么是什么嘴巴上面一条红线，听起来一点都， 对啊， 觉得很性感吗？ 这听起来好， 我要 押韵 九万，换你啦！ 主管有南风准备要打， 哎，主管人要理听众哦， 南风太难了， 红中 又是一个红中， 红中的那个是什么啊？哦。 好了，我要告诉我听众， 九万送给大家， 啊、真的要乖乖。 是不是一直勉强你要听听众的话，你很痛苦？ 是啊，可是要先 我要摸牌了。哎、啊，我摸到了这张很棒棒啊！那我要 什么？小燕姐来了， 小燕姐好像 小燕姐知道我们在打牌吗？ 我们是健康的、哦， 七条、 我们等一下是 八万 碰， 八万换我。 接下来打， 很甜哦，各位， 有你甜吗？ 六饼出来了， 太棒了！ 二碰， 哈，二碰，听众这就叫做二碰， 下流， 八筒， 我被二碰了， 我被二碰了，没有关系， 他会听你们的话， 那我再送你一个七万，不要气了， 吃不到，您自个吃， 不吐葡萄皮， 五桶先走， 哎呦， 妈妈，一枝花， 五花。 你这个三八花， 哎呦碎， 哎呦很厉害， 有点怕怕。 要听听众的话、 欸。母猪来了， 母猪， 谁来了？ 为什么？ 母猪，我没有听过这个。 什么奇妙？八只奶， 我都不喜欢啦。三万，三万。 主管人，你在牌桌上是会分伦理的吗？ 还好，以前比较开心。 各位，我要丢两个小中墙出去喽。 两个小中墙， 什么意思啊？ 两条中墙。 为什么是两 条？两只鸟。 你有个烦的，我要摸牌咯，我摸到了一张好丑的呢，我丢了更棒，九只鸟， 现在只有一个人写说要丢 九只鸟， 九只鸟， 你先摸牌，你先摸牌好了， 我要摸牌吗？ 不然呢？ 要摸牌，不然你要相公了啦， 没有可以吃啊， 对啊， 意思就是可以吃的意思。 你现在是什么？ 九条， 九条哦， 哎， 我觉得应该 机会难得哦， 我觉得要解放小英哥啦，小英哥 吃。 Yes. 大家叫你丢冬 呢？胡辣，谢谢。 哦耶！哦耶！ 你干嘛？ 大胆女子， 大胆 男女巫。哦耶！ 噔 噔噔噔噔！ 哎呀，快拍他！ 公司没有伦理啊！ 我觉得听说好像 飞碟二十，哎呀！ 不是不是，我是看主管人辛苦了一天也饿了，想说准备一个准备一个准备一个叉烧酥还是咖喱？ 不玩了不玩了， 散气了。 所以是在广告的时候在进行惩罚，我们现在要 直接下一直接下一把，而且你还连装哎。 哇、wow, 哦！ 连装加连装，对，连装 不能走。能 走 叉烧酥两颗 double。 好，叉烧酥两颗。 要是我私底下约主管人打麻将，他会不会也是用这种颐指气使的方式说你这混账？ 有有 还好吧？ 有有曾经想要约过，但他打很 急。你知道你现在、啊、你知道现在你离麦克风有十万八千里吗？你还硬要讲话？ 但是我相信大家都听得到。这就是最厉害的地方。 好了，这一局我要只听听众的了，我不知道现在谁输。 对啊，你都不听听众的，你就叉烧输又 double 了啦。 好的，那现在大家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同时呢我们有开四台的 Facebook 直播，所以虽然在打麻将，但是你其实可以看到，你可以当一个上帝全观视角看到所有人的牌。 那我们现在就是开放大家，就是你可以打开飞碟联播网 APP， 然后你可以留言你觉得下一把赢的人会是谁， 预测是谁会赢牌呢，谁会胡牌呢，因为我们今天这两个小时还是有非常很认真的一个责任，就是我们要送出限量的只送不卖的飞碟听众不飞碟 T 恤。那但是机器人卓欣雅一直在讲什么话，我觉得好干扰我。 请你尊重我们还有麦克风正在做广播。 听众很多人说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不要理他们，不要理他们。 你要过去一点半，我要掉下去了。 你要掉下去了，我接住你啊！ 所以现在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大家可以预测这一局。 我刚看彭佳慧啊， 这一局谁会赢？ 然后我们会 在留言当中抽出 15， 抽出送听众对家 剩一， 这一局开始。 从这一局对， 好， 欢迎大家开始下预测哦。 现在开始预测。这一局是谁会胡牌呢？ 是的，同时你也可以帮我们想想惩罚。 没有啊，叉烧出 double。 你说再下一局是叉烧出 double， 所以一次要吃4条啊 ？Yes。 你疯了吗 ？Yes。反正我没完啊。 最后一乱， 还是等一下输了就扣一个月薪水。王耀王完大了，这边薪水最高的应该是主管了。哇！ 你不要扣到自己的， 不要扣到自己， 请补。 哎呀，大家都是好朋友嘛，干嘛、啊？过补过补， 这里都没有得补哎、欸， 真的、欸， 这里不会开花， 没有得补，然后就 第一个就跟北就不背了， 北就不背了， 是吗？好，换我 开始， 北风吗？我碰你一个北 ，Go Go Go Go Go， 白板 白板豆腐，丢了个豆腐， 觉得谁会赢？赶快来下注。 下注的地方是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哦，是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哦。 西风， 这位太太你也卖豆腐啊，太太。 西风对立塔， 好多人选你们三个人哦，主管都没有被 选。花补花， 怎么会这样？ 哎呀，打了难就不难啦，我觉得我应该要近一点，你们看得到我的牌吗？ 哦，我看一下哦， 他缺什么？ 哦，我看得到，他现在 走开啦， 五桶、五七九桶， 打什么牌哦？ 穿着西装还戴帽， 穿着西装还戴帽，南风。 哎，我又忘记问听众了， 听众 穿着西装还戴帽是王力宏来着？ 大智先， 为什么？ 因为他很常穿西装，然后戴潮帽。 对对，你手不能停啊，手不能停， 啊、 聊天的 手不能停。 哎、啊，有开始有人投你了。 两根棒子， 我觉得听众如果聪明一点，要边看那个牌大家打怎么样，然后赶快再来下注比较准。 Yep. 真的， 红中来咯，谁要碰？没有人要。 我摸到了这个，那我现在 没有人要， 就跟我一样， 默默插一句， 我打八万哦。主管一下都不讲话， 越摸越长。 我们有办法在 难， 什么叫 就不难？ 你刚刚说越摸越长， 东风 是因为在开黄腔吗？ 有人说主管人，我很看好你。 是哦， 对， 我牌很乱哎。 嗯，大家赶快看。 那你的内心乱吗？ 9万， 还好。 摸牌啊，太棒了！我要丢三， 我看你有 根棒子。哎，你不要这样。 我刚才发现原来它是三五七九桶、 哦、又来一只嘎抓。 哎， 反正 没洗牌、啊、 先打大字。 怎么会这样？ 那也是你那一吨啊！ 怎么会这样呢？1万 打这只 哦，碰，这、 啊、 不是碰，吃一个。 那有可能 够够够。 我们有机会在九点之前结束这一局吗？ 好，打快点。 有机会在九点 之前，谁要去趴？ 送出第一件的限量白色飞碟联播网飞碟二十的 T 恤吗？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棒棒棒棒！ 我现在只想打快，所以呢， 不想讲话了。 我不知道要打什么了。 观众会发现我打得很乱，不照牌理打，因为我只想要抢壶。 丢鸟！ 意思是你丢鸟金牌了， 我还没呢。 看不清楚哦。够够。那我们再继续。 不要乱打哦！ 哎呦， 哎呦， 麻烦！ 哎呦， 三笔 ，Go Go， 三笔可以打。 对，挖牌。 好的，假赛。 对， 又来 赛风的赛。 丢什么？ 八 桶可以丢了。 八桶可以丢了。 你怎么知道八桶可以丢？ 听众说的。 好吧， 好。 所以如果待会放炮要惩罚听众， 这惩罚 听众， 请他来古亭站九号出口报道。 九条 ，Yep， 听众九条， 哎，哎，你又不是听众， 九条你刚刚打过， 哎，你不是听众代打的， 听众九条， 哎，你不是听众代打的， 好，我就听你们， 对对，你刚刚打过九条嘞。 我也是喜欢不按照牌理出， 所以这样才会乱胡啊！ 怎么会这个样子啊？ 通常这种 人我在盯他，然后他 气什么？两位气什么？ 我的妈妈咪呀、 啊！换我了，摸牌儿。 哎呀，注意形象，注意形象！ 糟糕，这只很危险。 我的妈妈咪呀、 啊，这只很危险。 大家叫你三万 六万 先跑， 六万 啊！他三万还在，那就不危险了。 那就你已经喊出来了，就跑吧。 对。 然后我就说胡牌。哎， 怎麼 你在停牌了？ 没有，还乱得很。 小鸟， 我又打错啦！ 摸牌 要被骂啦！ 啊，穿着道袍又束腰， 我又打错啦！ 穿着道袍又束腰，猜一个字， 又来一只。 哎、欸， 是什么？ 北风北。 真的就是哦。 碰一个。 乱打，乱打。 八条。 大家也叫你 八条可以打， 对， 太棒了！ 怕 我再送你一只九条。 哎呀，完蛋了！ 八条，听众说八条， 八条， 八条 OK 的 ，OK 啊！ 八条刚刚那个谁不打过了吗？ 打八条， 对，打八条，你摸了没啊？ 还没，我要摸了。 好，摸了再看看要不要打八条。 你们两个人对话怎么很惹毛人啊？ 我们都听听众的，你 八条已经讲出来。 你知道直播会比实际速度慢吗？ 没有，他们都丢很快，他们早就 讲。好烦啊！ 对，不要烦，世界上还有很多事情值得你烦。 没有，现在就是只有这件事。 要进新闻喽！ 看来我们是不是没有办法？ 二万 三十秒，我们三十秒有办法结束掉吗？ 一万， 四万， 没关系，你可以持续的看我们的直播，你就可以继续我们的牌局。 对，因为毕竟这个要送 T 恤，大家还是可以赶快猜哦。 哎，烦死了，三万， 吓死我！吓死我， 在飞碟联盟， 我们要下小时见啦！哎，红中， 主播在外面现在很慌张，一直盯着欧马克牌在看。 又是一只小鸟。 主播也想要加入吗？同主播。 哎，怎么没有洗干净啊？七万 以上牌局。 哎呦，谢谢。 由同主播为您打。 干嘛？ 我们要打什么了？ 八。 要打什么呢？ 七。 六。 等一下回来见。 四。 三。 二。 一，等一下帮你看哦。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U420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如果我现在二十岁，我想要体验看看留学生的生活，那种想家的感觉，很适合我的一首歌叫《唐人街》了。飞碟二十，爱是陪伴，就爱电你。飞碟电台二十岁，生日快乐！ 是谁让你怦然心动？新版特区最大动距树海视野600米， 三辉歌剧院新版杰士堡计划第一排，让我怦然心动。景观特区全新落成， 25至45平，三辉歌剧院，2657-8888。 3 2 1 0， 这一刻升级未来无价。 VOLVO 17年式安全无价专案入主40、60车系，免费升级 ACC 安全旗舰版，总值150,000科技即刻拥有，只为守护你的安全无价。 旗舰规格，轻松入手。60车系，再享零利率，请洽 VOVO 展示中心。 化放疗患者容易罹患口腔黏膜炎，建议使用含 PVPI 的杀菌漱口水，找回患者的生活品质。台湾蒙地药品关心您口腔健康。北市卫药广字第10508182号。 这不是幻想。2016最神回归。乐坛最完美女神 Lady Gaga。2016全新专辑 Joanne， 环球开始预购。 飞碟二十，经典台呼回顾。 Hello，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UFO, you like it, UFO, you know it. Now 谁是真正 MVP? Oh, oh, well, now here we go. UFO, you like it, UFO, you know it. Now 谁是空中梦想家? Oh, 就我点一 UFO。 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地球人注意，请听飞碟新闻。 被认定对环境有重大影响的台中市南屯区富安产业园区开发案，今天送入环评大会审议，没有想到开发单位报告时第一句话就是宣布撤案。环保署人员证实，撤案发生过几次，但是在环评大会上突然撤案却是第一次。环团痛批，开发单位是想要技术性规避可能被裁定不应开发，保留卷土重来的可能。开发单位只解释，撤案是因为土地的问题，不愿多做说明。富安产业园区开发基地是位于在大肚山棱线上，被认定开发地点有石虎等保育类动物，也有多种珍稀植物。专案小组之前第二次审查时做出了不应开发的结论，并且建议环评大会予以驳回。环保署副署长詹顺贵表示，开发方为了规避对自己的不利处分而撤案，过去也有类似的案例，未审先撤案举动将会让环评制度形同虚设，未来将严厉修法，不能让这样的事件一再发生。今年风灾多，受灾农民可以获得的帮助也比往年多。除了现金救助以及低利贷款、技术服务团之外，复耕果树、落花生、大蒜、大豆、胡麻等都可以获得种苗费以及清园管理费的补助，也支援有机质肥料给农民。这些辅导措施申请都到10月底截止。另外，农业设施因为风灾水毁之后要在原址重建的部分，补助金额提高到1/2，申请时间到11月底为止。请您陈立方报道。 今年袭台的台风数量特别多，以9月底梅基台风造成的农业损失最为重大，农损统计超过25亿。农委会启动风灾重建产业专案辅导措施，相关措施执行原则及重建的流程已经函送到各地方政府，转请公所及农会协助受灾农民重建。不过要申请风灾产业专案辅导的农民还是有期限，直到10月底止。为了协助受灾农民早日复耕复建，农委会除了启动产业技术服务团到现场辅导之外，也补助果树作物种苗费、落花生、大蒜、大豆以及胡麻的种苗及清园管理费用、国产有机质肥料等补助，这些都是在灾损的现金救助之外，另外再给现金的补助。农粮署副署长苏茂祥说， 补助长期作物当中有一些水果，每公顷最高50000块种苗费啦。那依照不同作物品项不同，针对落花生、还有大蒜、大豆及胡麻，会给予种苗跟青年管理费啦。种苗青年管理费哦，大蒜的话是1公顷给36000，大豆、胡麻这一个1公顷是给24000块。就是除了现金救助以外，他还可以再领种苗跟青年管理费啦。另外还有一块就是国产有机质的肥料哦，1公顷最高可以补助到9000块，这个月底要提出申请。 此外还有一项农业设施重建计划，设施损毁后就地重建的补助申请期限就比较长，到11月底止，受灾农民可以向土地所在地的农会申办。原本农业设施新建的补助费用是1/3，但是这一项重建计划提高补助到1/2。记者陈立方台报道。 疾病管制署今天公布国内再增加两例境外移入兹卡病毒确定病例，其中一例是60多岁的本国籍男性，他跟之前第10例兹卡病例是马来西亚旅游同团团员，所幸采检的时候个案的血液已经找不太到病毒，本土传播的机会不高。另外一名则是来自泰国来台工作的泰国籍20多岁男性劳工，国内兹卡境外移入个案累计达到12例。记者洪巧兰报道。 疾病管制署日前确认一名50多岁女性跟团到马来西亚旅游感染兹卡，后来发现同团旅客当中有3人也出现症状，进行采检结果确认其中一名家住在新北市60多岁的本国籍男性也感染兹卡病毒，成为第11例的境外移入，另外2人则是阴性没有感染。疾管署副署长庄仁祥表示，这名男性除了在工作地点活动之外，9号到12号之间还去台东旅游，采检工作也是在台东进行，还好他的血液当中已经验不到兹卡病毒，是从他体内的抗体反应确认曾经感染，研判造成本土感染的风险不高。 有询问过这个病人，病人是说他并没有在台东有被蚊子叮咬，12号验到血液的时候他 PCR 已经是阴性了。我们所谓的病毒血症其实用的比较宽啊，但事实上他的血液里面其实在12号验的时候是已经是没有找不到病毒了啦，是没有传染的能力的啦。 疾管署同时公布第12例境外移入病例，是一名来台工作的男性泰国籍劳工，12号入境的时候在发烧筛检站被拦检送验，14号确认感染，个案从入境以来都待在彰化县工作地，目前症状已经缓解，会采取防蚊隔离措施到20号，他的同行接触者则都没有疑似症状。记者洪巧兰台北报道。 明天北部以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雨，要提防局部大雨或豪雨，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各地多云到晴，中南部山区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晚间开始北部东半部以及兰屿绿岛有长浪，北部地区明天23到28度，中部地区25到32度，南部地区25到31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澎湖地区25到28度。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我们都住新大直，你还不快来？ 新大直，芦洲捷运总站8分钟，便捷交通最轻松。自备138万起，买3至4房含装潢。新大直最超值，22936789。 亲爱的，在这网站买隐形眼镜超划算呢，你要不要买啊？ 不行，隐形眼镜不能在网络贩售。一定要去有贩卖业许可执照的药商购买有许可证字号的产品哦。 哦，原来网络卖隐形眼镜是违法的，赶快跟卫生局检举。 以上广告由食药署提供。 我们都住新大直，你还不快来？ 新大直，紧邻大台北都会水岸公园，乐活人生有价值。自备138万起，买3至4房含装潢。新大值最超值，22936789。 这是看电影的声音， 这是开车加油的声音， 这些都是从日常消费创造旅行的声音。 加入亚洲万里通，刷卡看电影、吃大餐，平日开车加油、旅行社消费、坐高铁都可以累积里程， 搭配联名卡最低15元一里，生活每一次消费都让你离下次旅行更靠近。 立即搜寻免费加入亚洲万里通。 U420 大家好，我是新和广告副总经理李林芳，空中的梦想家，伴我工作，伴你成长，飞碟20年就爱电影92.1，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飞碟20，经典台呼回顾。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好的，回到第二个小时9点的飞碟联播网飞碟夜现场，在今天呢是飞碟联播网的20周年生日提前庆祝的提前庆祝 party， 然后是24小时的全直播，而且这个直播呢除了是现场直播之外，现在在飞碟夜现场我们有4台啊，现在已经少一台了，三台的 Facebook 脸书直播，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个 玩游戏的状态，我们现在在做一个玩游戏的动作。 哦，玩游戏的动作 啊，玩游戏的动作。然后我们邀请到一位一个新加入的 新生代 实力派男歌手。 等一下，你们有决定好用一个什么开头来称呼他吗？因为刚有一阵混乱。 我讲了，什么 新生代实力派男歌手。 已经发行了个人的第二张专辑， 其实在这里可以轻松一点，我们不要再把歌手的事情拿到这个边来讲。 怎么了？你不喜欢你歌手的身份吗？ 因为我现在打算回去做谐星了。 你要回去做谐星了？ 我要认真回去做谐星了。 真假？ 真的，我不唱歌了。 真的假的？ 他台庆的时候全部这么严肃的事 情。对啊， 陈大天，你在做歌手的时候，我还是觉得你是谐星。 对，差不多就是这个概念。 小姐在看吗？ 小姐在看， 小姐在看呢。你刚刚这个宣言是认真的吗？ 开玩笑，小姐。 不要乱承诺一些事啊！ 他正在看吗？ 真的、啊， 他正在看啊！ 那我们认真打牌。 好，所以呢，这一趴我们邀请到陈大天来加入我们的牌局，他要代替新雅跟主管人的位置来变成大家的机器人。 那因为今天呢，在飞碟现场，我们要送出就是只送不卖的联名 T 恤，这个限量联名 T 恤要送给大家。 我们会在那个十点钟结束之后再来看那个时间之内的留言。 是的， 因为现在很忙，没有办法。 好。那刚刚的上一轮呢，在节目时间结束之内，如果你是听广播的话，你可能不知道最后是谁赢了。如果、 欸、小声一点，不然好吵 哦。哦，对不起， 我以为这声音很清脆。 如果太脆了 ，太刺耳了。如果你刚刚呢是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然后认为是主管人会赢的话，是翔一哥会赢的话，那么恭喜你，你得到了可以抽奖。我们的限量 T 恤的机会，我们现在要进行一个新的牌局。这一次这个新的牌局呢，邀请到陈大天，然后必须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说，陈大天是一个完全不会打麻将的人， 所以他很好控制。 他会一点点啦，他会玩明星之类的。 对，但明星三缺一就是要出版什么都是帮你决定好的啊 ，That's right。 所以他只会玩一点点。 可以先告诉我要排几个吗？ 18个。 哎、大天，明星三缺一有想要跟你洽谈量身打造你的角色过吗？ 对耶，好像蛮适合的。 你应该有很多的梗才对。 真的假的？他们没有找我洽谈，我是不是应该先去哭？ 你应该先练一下麻将。 樱桃小口带把刀，红松。 啊，原来是樱桃小口带把刀，这样比较对一点。 刚刚说什么？ 刚刚模仿的是宪哥吗？ 对啊，是不是很不像啊？ 刚刚你说什么？ 嘴巴上一条红线。 嘴巴上一条红线。 是姜，是姜伟。 穿道袍又束腰东风啊。 好， 不重要。 现在我们 重要，你最棒了啊！ 换我，请给强强。 换我上妆。 处罚要先说吗？ 处罚，我们这一次做30秒的棒式。 好， 哦，还好啦。 好，30秒棒式 ，OK 吧？ 棒式 OK 吗？ 棒式而已。 好像 平板， 好像比吃 对比吃好啊，对不对？健康 ，OK， 运动健身， 不然就要直播你棒式。算了，没事。 直播我怎么棒式还是棒什么？ 棒， 棒水流， 来喽，丢。 放水流大师 四，对不起四，哎，等下我要放 哪？1、2、3、4， 庄家是你的 边，请 摸牌喽。 大天拿这个，大天哎，对，两个，大天你就跟着， 两个要拿4次。 好，我先帮你拿，你待会再来玩，比较快。 抓牌， 抓牌我 啊，对。 哦，我现在想起来了，是要抓死。OK， 你想起来了， 你终于恢复记忆了，孩子，我的失忆女友， 我会吃饭了， 你太棒了。 OK， 等一下哦。 哎呦，你会帮我整理吗？ 对，马上。 这样你可以帮他拿直播啊。 也是，我们 直播放哪去啊？ 我们可以合作无间。 旁边。 合作无间。 想说那个 换我对不对？ 那是一个合作无间。 对，换我。 好，我希望我这一回合可以。 哎， 帮听众。 怎么会是你最后拿？ 哎，怎么会是我最后拿？ 为什么你拿这么多？ 对啊。 没有，我拿完啦。 你拿错了吗？ 我是庄家哎。 我跟你后面啊。 那为什么他少拿一吨？ 没有啊，我没有拿，我没有少拿。 我这局已经结束了吗？ 可是为什么我们两个都已经先拿完了，他也拿完了，然后你才拿最后一堆？ 好，现在观众朋友，我们的题目是到底谁拿错了？然后朋友可以获得我们的 T 恤。 对啊， 怎么会这样？ 好了，算了，既然大家的牌数都对，那就这样吧， 开始吧。 然后我要补牌。 我们这次真的不用补。 补牌，我要补两张。 过补。 过 来吧， 好 ，Come on， 我的牌数是对的嘛？ 我接下来只要负责丢牌就好了。 来了，太好了，鸽子什么？ 我见光死了， 你糊了吗？ 搞什么？ 你糊了吗？ 没有啊，我天糊啊！ 这是天糊。 刚刚马克不小心把他的牌全数翻给大家看了， 太激动了！ 我要丢， 让你们看得清楚吗？ 二四六八十十二十四十六。 十六，所以我要摸一张，丢一张。 对啊，开门， 开门， 开门出菜。开门出菜了， 南风。 看我对不对？ 对， yes、还没， 对啊， 对啊。 那先摸，南风有没有要碰啊？他、哦、有没有要碰？ 哦，没有人要碰的话，就是换大天了。 哎呦， 摸好，先放在一样的位置。 你先请你用费玉清的方式。 费玉清打牌了。 哎，现在听众朋友，我应该打哪一张？ 大天是认真的询问，他不像刚刚是那种就是 意思， 他现在是认真的询问。 到底是要打哪一张？在这边已经两分钟了。 对，大家需要快一点， 快点，我们要快点做决定。 直播会累个、啊，所以一定要等的。 他们还没有答案吗？他们是不是 还是喜欢看你尴尬的感觉？ 就是 北风 啊，两人背坐背靠背，北风。 虽然不会打麻将，但是这些口诀都是非常熟啊，那好厉害啊，一样跟你打北风。 哎呀，我被吃了！ 有人要我让大天露个脸 啊！我不知道。 如果你想要看大天的话，你就去看飞碟联播网的直播，不要看我的、啊，因为我 是玛丽的直播。 对对对，因为我的是固定的。我忘记这个口诀是什么？南方的口诀。 南方。 那个进了棺材还带帽。 进了棺材还带帽。 为什么啊？不，挂羊头卖狗肉，南方了。 哦、 对对对， 为什么 卖狗肉？ 为什么啊？ 因为它是羊头啊！ 啊，摸牌摸牌摸牌， 对对对， 好棒！ 好、 哦，林如子，他怎么？他摸什么？ 我摸个摸这里啊！ 不能讲了，不要讲。对，摸那里。 等一下，你要先听一下。 OK， 你说你要骗他说，他摸 我以为他拿在里面。 最右边， 最右边这张， 然后左右不分。 好， 一个白板。那我也跟你打一个白。 以大天的速度，我们会不会这一段还是玩不完一圈啊？ 很慢吗？ 不会，我接下来加速了。 哎呀，樱桃小口袋把刀。 哎，碰，樱桃小口袋把刀。对不起，对不起，对、 哎、 不起啊，发财。 好 啊，我都没有机会摸牌了。 哦， 还是我的嘛。樱桃小口袋把刀， 樱桃小口袋把刀。 走进城门花看娇。 城门，鸡蛋几丈高。 鸡蛋好高好高好高高， 我这次完全是给他们决定哦， 因为你不会打 那个。 其实如果 数过来第 左边左边数过来第三张 是要抽塔罗牌吗？玛丽玛丽轰轰， 你今年的这个遇到的状况就是 九条，我们要打九条。 对，你会遇到九个很好的朋友。 哇，太多了吧，九个很好的朋友。 九条好汉在一般。 一年现在要交九个新的朋友不容易。 不容易。你就知道朋友有多难交啊。 西风。 对啊，要那么多朋友干嘛？北风。 借钱啊。 我现在太 好笑了。 你是遇到什么困 难？哎呀，大天你怎么这么幽默？ 大天，你忘记你今天要模仿费玉清打牌。 哎，借钱啊。 大天真的太幽默了，大天现在要打哪一张 了？ 那现在摸完了这一张，大家还要改变吗？ 大天，你看到哪一张牌你想丢的，你也可以丢，你可以不用理他们。 这个了， 可以可以， 这个就 先丢吧。 对啊，东风 碰一个， 被碰了， 被碰很好啊， 你很久没被碰了， 你可以 再摸一次。 二万 都没有人碰我， 我碰你 啊，好开心哦！ 一百种是恋爱的方法， 好 OK 哦。 有他们叫你打左边第一张。 哦、好， 一百种防枪的方法。 九兵啊， 不能放枪，不能放枪。 九兵啊，九兵， 我不想要放枪。 那我也打九兵。 九兵， 打天打什么我都打什么。 我有 为什么要这样子盯我呢？ 我都还没打牌，我盯个 盯下面那个才是盯子、 哦。 我跟着打，其实 不要乱用术语好吗、 哦？对不起， 三桶、 哦。等一下。 怎么了？怎么了？ 有个东西放错位置了。 什么？ 什么？ 听众真棒哎、 欸！ 是裤子里的东西吗？ 不是，他是放错位置。 钱包、 欸？那不是我放的。 哦，对不起啊。啊，对不起。 好，我们现在要摸牌了吗？ 对， 要摸牌。三桶你不要嘛哈、哦。 我告诉你， 我不要。 他不，没有关系，就当不要吧。 只是提醒， 我 只是好意。 我们是不是可以打这个？这是不是不太需要？ 大家是叫你打那个，等一下哦，看一下哦。 我们先 哎、欸，大天，你在飞碟电台当 DJ 当多久啊？你有算过？ 也当了四年哦。 四年， 嗯，其实大家都没听过我的节目吧？ 你挖坑给他跳、啊，丢牌， 选好了吧？ 选那个三桶 哦， okay、 玉清丢牌咯。 哎，三饼，去给你吃饼。 哎呦，打八桶， 好的。 大天该不会出生之毒乱拳打死三家老师傅吧？ 哎、欸， 没事。 哦、你丢五饼啊？我不要五饼，我摸牌我乖。 妈妈， 我丢一只五条，超甜，你要不要吃呢？ 哦、我们是不是可以？ 可以、哦， 可以做什么事？ 可以， 你可以揍新雅一拳。 要吃哪一个？ 就是对，你就把那两个拿出去， 对不对？ 然后把吃的真的放到嘴巴里， 真的 放到嘴巴里， 真的吃， 真的吃。麻 将我没有这么笨， 麻将说吃是真的。 然后丢、那个、 太可怕了， 我看一下哦，听众还没有回， 太可怕了。 我们看 听众已读不回， 对，听众已读不回，我觉得 那唱一下已读不回吧。 已读不回， 丢什么呢？ 好，丢丢丢这个好了。 嗯，哎呀，大天已经进入到可以自己判断， 丢他对不对？ 对，丢他， 丢他 就有机会 六万。 什么？ 有机会？ 你要丢六万、嗯？你已经丢了吗？哦，在这 兒丢了， 对，丢了，丢了。 看看， 有人居然在我这我的直播上面写说，我为了看玛丽我才来看你的直播的。哎、欸，你不是你、 啊、 你的逻辑是什么？ 三条， 那种不去看玛丽、 欸、哦，因为我的 对对对、 哦、 对到那个、啊欸、对啊， 他的逻辑蛮好的。 丢小鸟， 真是谢谢你的施舍啊！吃一个， 好像要赢了， 偷看我的牌干嘛？ 好像要赢了，对不对？ 我要吃一个， 有要赢了吗？ 你们有选好要？ 哎、欸，对，大家有这一局有先想好会是谁要？ 真的快要赢了吗？ 嗯，没错。 那这样是不是大家现在很多人在？ 哦，真的耶！我们是不是差一个？我们是不是差一个？ 嘘嘘嘘嘘！ 我们是差一个。 收起来，收起来，先收起来。 好，没事没事，大家不要紧惊慌。换我了吗？ 对。 黄立行摸牌。 好，竟然摸到四饼，真是烂透了。 哎、欸，我要吃哎、欸，我蛮喜欢的，我蛮喜欢的 啊，四饼很甜哦。 哎、欸，你是立行。 竟然很甜，我不知道。 给你二饼， 二饼没有要吃，吓到我了。 例行不会每一句话都要插吧？ 哦、但是例行会一直抖。 例行很久没有参加， 欸、我没有办法好好拍大天呢、欸。 为什么？ 因为我会拍你的牌啊，所以 哎呀、哦，大家要小心哦。 报告各位， 干嘛？ 你赢了吗？ 没有、啊， 没。 怎样啦？ 我总算听牌了。 哦， 我在没有直播干扰之下， 哎、欸，你的手机呢？跟我说你们在打什麼， 我手机没电了。 现在换谁？ 换吴玛丽广播女神， 完蛋了， 让我胡吧。 吴玛丽 现在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有多少人觉得这一局我会赢呢？你们就有机会可以拿到飞碟白色的限量只送不卖的好朋友 T 恤。 玛丽 完蛋了， 玛丽 大饼啊， 大饼还好吧， 完蛋了， 摸牌哦， 完蛋 了、 啊、 天哪， 怎么屁股满贯、 啊、屁股怎么又是满贯？ 你到底套用哪句？哎、欸，他想要变小，例行还是例行？ 怎么会是这条呢？ 还是要丢啊？ 还是要丢？八条。 哎呦， 竟然摸不到我想。 哎、欸，我又打了一个 历程， 怕怕的啊，五桶五桶，怕怕的。 哎、欸，我们这个是不是有点难吃？ 哎、欸，为什么要这样？ 几率还不错。 目前的牌局碰一个。 哦哦， 他是我 的。一百胜是赢钱的方法。八桶，哎、欸，九万的，九万的。 大天，你最近还有在学新的模 式？哎、欸，我听牌咯。 我最近，我最近就是把原本会的，然后再让它更 精致一些， 更精致一点。 像是 萧敬腾啊。 那是原本是怎样？然后精致之后是怎样？ 原本就是唱歌的萧敬腾， 像是 就是请原谅我，不爱你是寂寞。 那现在精致是就是你要再多找四个人变成狮子合唱团的小弟弟。 我原来耶 不是 啊， 是 我的恋人 不是吧？ 哦，不是，当然不是。 那精致后咧？ 精致后就是模仿他讲话， 萧敬腾讲话， 比方说像这样， 比方说 九条你是真的要打九条吗？ 要打九条吧。 好， 我 愿你在拼牌 了。 没有，你在拼牌，你在拼牌。 哎、欸，我怎么也是九条？ 你也用萧敬腾啊？ 九条，这才不是萧敬腾嘞！不要乱打，我拼牌喽。 萧敬腾 大天 比牌打得很好， 发财。 他很常打麻将， 他 很喜欢直播，他打麻将。 又一个大饼， 对， 我要自摸喽。 帮你们看看， 不可能 啊，高不高？ 自摸。 哎呦，哎、欸，这个我也要哎、欸， 是吗？ 我跟你一样听四七万， 啊、我好不容易第一次就差这个。 你们三个人都要各做棒式三十秒。 我不要， 是他又不是我， 我不要。 萧敬腾不要， 我拒绝。 我看哪里？ 谢谢。 我糊了。 欸、那萧敬腾可以祝我们飞碟台庆二十岁生日快乐吗？ 飞碟电台二十岁生日快乐！ 等一下，那山东老兵呢？ 我不会山东老兵。 你做的是山东老兵。 欸、山东老兵、就是。 山东你会啊。 山东老 兵 就是。 祝飞碟电台儿子谁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那时候怎么刚跟萧敬腾好像感觉有点神奇。 没有，不一样。不一样。 尾音超短。 不同的感觉。谢谢放肆，谢谢。 那现在我们就进广告，然后在广告时间的同时呢，我们输的三个人就做30秒的棒式，让我们训练一下我们的核心肌群吧。 好的， 好哟。 间谍放送，2016 CP 值最高的户外音乐节，为您带来3天超强演出卡司，跨界古筝嘎电音刷盘女王许曼选 featuring DJ Ray Ray。夹着中国好歌曲第四季冠军的傲人气势，来自云贵高原的山人乐队。 30年后找着了，今天找着了，今天找着了，好姑娘都是我的哟，好姑娘小姑娘都是我的哟，好姑娘小姑娘都是我的哟。30年后找着了，今天找着了，今天找着了，好工作也是我的哟。 日本红白大赛中一鸣惊人，以3位县扬名国际的吉田兄弟。十组国内外顶尖演出团队，100顶地球市集帐篷，2016世界音乐节在台湾，期待与您相遇。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爆了，爆了！准备35班，处就是你的破破破纪录啦！我是侯昌明，北高沿线全民购物大行动，买了就会笑。永沛开发信义之星24662777。 我好无助，怎么办？有谁能听我说？ 您是否感觉到生活中许多压力，不知该向谁倾诉吗？有时碍于面子或碍于身份，不知该如何表达自己的状况，不妨给自己一个机会，寻求专业人员的协助，陪您一起讨论压力的出口。心念转一转，世界大不同。免费心理咨询专线02-2257-262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表演工作坊2016疯狂喜剧新龙门客栈，看杨锦华如何周旋在不同性格的男人间，展开一场女人注定完胜的爱情游戏。创意总监赖声川，编导丁乃真，新龙门客栈12月2日起全台巡演，购票请洽两厅院售票系统。 23450，23450，是23450哎。 你怎么啦？什么23450啊？ 荷兰航空秋季促销，10月11日到24日，飞欧洲8大城市，经济舱含税只要23450元起，我不是在做梦吧？ 对耶，荷兰航空带我们追梦去！ 详情请上荷兰航空网站或洽各大旅行社。 爆了，爆了！准备35班，处就是你的破破破纪录啦！我是侯昌明，北高沿线全民购物大行动，买了就会笑。永沛开发信义之星24662777。 钢琴美人西村永纪江出道30周年纪念演奏会 ，Beautiful Days， 11月21日晚上8点 ，ATT Showbox。购票请洽年代售票。西村游记将30周年纪念专辑同步发售中，风华唱片 Forward Music。 飞碟二十，经典台呼回顾。 我是林心如。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子你 UFO。爱是剧烈运动，追赶跑跳碰。 好的，我们又回到飞碟联播网飞碟夜现场的现场了。那接着下来又是，如果你想要得到飞碟联播网飞碟20周年的限量，只有好朋友才可以拿得到的白色签名，所有 DJ 签名的联名 T 恤的话，这又是新的一局了。你觉得这一局在牌桌上的四个人，有马克，有玛丽，有强强，乔治，吴仲强。 嗯，还有那个萧敬腾， 对，还有我们今天特别来宾萧敬腾，是的，对， 谢谢。 对，那你觉得会是谁赢得这一局呢？强强、乔治、汉克、吴仲强，哦，你的名字太多了啦， 我很多名字， 你要不要选一个？ 还有萧敬腾。 好啦，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萧敬腾， 是想看萧敬腾被我揍的。 所以你除了精进萧敬腾，还有精进什么吗？ 精进林宥嘉。 哎，林宥嘉， 哦，我想听原本的林宥嘉。 以前。哎，我要先丢牌吗？ 好， 你要先摸牌， 先摸牌。 那这样大家会非常非常期待每一次换到大天的时候，然后就可以 表现， 对，就可以听到一小段模仿。 等一下哦，他们请你先丢大字，所以 大字， 你右边他 说， 哎， 没有一个没有是没有大，啊，真的在找大的字 吗？对， 西风的话，好的， 林宥嘉， 正常 林宥嘉， 林宥嘉以前我会比较夸张，嗯，就什么。我看一点钱，就这样。他现在他 咬字更夸张。 他以前是这样，但他现在就比较不会这样， 收敛。 他现在是怎样？ 发 财。 他什么歌？那个天真无邪怎么唱？ 天真有邪。 就是要不要不什么让我一夜之间什么的，让我一夜之间变成大人。哎，怎么突然忘了？ 没关系，等你想起来， 我们 再让你唱。 哦，好， 好了，换马克。 那我复习一下。 真的，你要。 还是可以我爱的人啊，不是吗？拜拜。 你曾 碰一个。 你可知道？ 你可知道对于我做过什么最残忍？ 精进版呢？ 这就是精进版啊！ 你说把它收敛一点，就是精进版。 当然，因为他以前就是比较就是情绪， 欸，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啊，哦，哎呦，好有学问啊！ 谢谢你救了我。 你好棒！ 那我们去看牌 喽。哦，我要认真看。 敬腾，我打五万，敬腾。 管我什么事？ 等一下， 可以吃吧？ 我先看看 镜头。哎，萧敬腾好。 哎，我觉得跟你打牌很开心， 好快乐哦。 哎，麻烦你学好打牌，以后都约你。 吃你， 吃你之后， 吃你个五万。 你要 东风。 哎，我知道今天大天可以表演什么了，因为之前呢，我一直跟马克说，你模仿金城武有一个 set， 哦，对对对对， 然后那个 set 可以让你模仿金城武非常的像， 没错。 然后我跟他讲了之后，他就很想学，可是他是学不到精髓， 对我无法学到精髓，我今天要向师父请教， 金城武啊， 对，金城武，金城武， 而且一定要完整的，一定要完整的 set， 从前面到后面。 清朝末年，政治腐败，百姓骨瘦如柴。这是关于三个故事，三个兄弟的故事。投名状邀请的艺人有李连杰，兵不厌诈，这是战争。刘德华，人无信就是畜生。金城武，大哥，大哥是对的。 是不是层次感 啊？因为前面还要讲那个就是投名状的故事，这样子， 好香哦。 所以不可以直接从李连杰开始模仿， 不行 不 行 不行不行不行， 要有那个铺陈， 前情提要， 最好前面还有点风跟沙的声音。 也太忙了吧？ 哎，我还没有丢牌，对不对？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 刚好认真 到六八，我们沉迷在模仿当中， 我还没丢牌，我还没丢牌。大天太强了，你当时为什么想要去做歌手啊？ 我想说，就是不一样的表演，要多去挑战。我们是应该先摸牌， 对，要先摸牌。 哎呦， 哎，等一下，我看你摸什么？ 这可以干嘛？ 哦，杠， 这个可以放在包包带回家。 摸一张， 摸一张尾牌， 摸一张屁股， 这给我， 摸一张屁股，他会真的摸你屁股哦。 好，这 丢， 这个需要吗？这 是 不太需要， 是不太需要，但是， 那我们留他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 我觉得会不会大天就是做完这一集，他很快就可以接到明星三缺一的代言了？ 就是这个一饼。 对， 哎，明星三缺里面每一个代言的人，他们都会打麻将吗？还是不一定？ 三饼应该不一定， 好像不一定。 其实是配音了， 因为我就不相信艾莎一定会打。 哦，只是因为他讲话。 艾莎，我会打，我会打红中樱桃小口袋。 他不会讲这句吧？ 你会讲 樱桃小口袋 吗？ 帮我摸牌。哎呦，不要！ 哎，他丢这个 。 八锁， 那我要碰。 给你碰， 被人家碰走了。哎呀，收起来！ 你用萧敬腾说被人家碰走了，讨厌。 被人家碰走了，讨厌。 这个太，这个太想把这一套打包回家，就是打明星三缺一有这一套的， 真的很棒。 对啊， 四饼没事。 谢， 收起来。 摸牌，哎。 萧敬腾会不会抠音 进来？哎呀， 真的抠音进来说，下次我想要真的认真的打牌。 对 对， 结果没想到真正有明星三缺一的是真的萧敬腾，不是你。 Oh no! Oh no! Oh no! 没关系。 Oh no! 也是功德一件了。 大家要丢什么呢？ 你要丢什么呢？ 应该就丢他， 丢他， 丢他吗？ 丢他吗？ 他们还没回。 要晃的 红酒杯， 嘴唇上染着鲜血，那不是寻常的美，那是亚洲病，那是亚洲病， 那是亚洲病是什么？ 嘴唇上染着鲜血，那亚洲病是什么？ 右边那个有人说了， 五饼、啊， 干掉五种， 五饼啊，一饼。 会不会今天把喉咙玩坏，然后明天 因为这个 蛮伤喉咙的， 明 天去唱 live， 然后唱乱七八糟。 你要唱 live， 你要唱什么？ 你要去 ET Today 的那个沙野音乐节唱歌。 七万年的 哦，不错哦，不错哦， 七万。 不关 你 的事，不要随便叫。 对，我差点 摸牌，丢了一个南风， 又换大天了。 先摸，先摸，先看。 萧大天， 萧大天， 请你 萧大 陆 陈敬腾。 他们请你丢90000。 哦，好，那我摸牌了。又是红中， 那你用敬腾唱你的一百种失恋的方法， 一百种失恋的方法，谢谢。 超短， 简洁有力。 我们都是说明书呀，差不多了。 好，我觉得不要再为难那个敬腾了，这个喉咙真的太伤害了。 想喝水吗？ 那有没有人是模仿起来很轻松的？模仿起来很轻松，费玉清啊， 五桶，我得五桶， 费玉清超级重，就在这样，就是费玉清。 你说眼睛眯眯啊？ 要摸牌喽！ 啊，我要摸牌了，不好意思。哎呀， 丢吧。 北风， 北风。模仿菜头大哥好像也蛮费力、哦。 你不要再逼他， 没有，我是说是不是很费力？ 三条， 是啊，一定的、啊，一定的。 那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对，那个太可怕，要一直压喉咙。 第八， 情绪又太激动。 其实模仿本身都是很费力的， 真的、啊， 因为它就是不是用你原本。 糟糕了， 发生 习惯的，对五万， 然后又要故意模仿很夸张， 哎、 欸，对耶，没有用，对 不对？那你模仿罗碧 请摸牌， 他会生气哦。 请摸牌，请摸牌。 啊，他现在叫罗佩影了，对不起。 梅花 在这，帮你拿一张。 再来，打开。 东风， 好的。哎呀，北风，哎、欸，你是不是有模仿过小燕姐啊？ 小燕姐，没有，没有，我不能模仿她，她会生气。他不会生气的，但是我们模仿的不是很像，对他来讲就是一种，就是一种伤害。 摸牌， 四筒。 我们 怎么会这样 ？So sad。 说明书呀，咚咚，咚咚咚咚咚，四条。 有时候还是要沉得住气，对不对？ 没关系。 你知道当时在电视上还有在广播里面，我听到你的一百首失恋的方法，其实完全不知道是你唱的。我就一直在想说，哎，天啊，这首歌很有趣，然后到底是谁唱的，蛮不错的，很好听。然后我就一直没有去找到底是主唱是谁，然后我一直觉得好可能是某一个团体或是什么的。 他打四万，他打四万， 怎么了吗？ 我们应该要干嘛吗？他打四万，我们应该对他有兴趣吗？ 我看一下， 好像可以， 可以 对不对？可 以吃 他，对不对？ 吃吧， 吃一下，吃一下。 然后后来才发现这首歌是陈大天的， 是你有很难过吗？ 我有点吓到，想说天哪，我居然没有认得陈大天声音， 觉得很棒啊！ 这个 一条、 okay、你就赢了， 你这什么？ 你又听牌了 啊？我听牌了。 好，北风。 我觉得这个节目进行了超过一个半之后，我们现在开始找到了做这个节目的节奏了，现在是比较舒服的感觉。 我们感谢有百变天王陈大天， 感谢有陈大天，不好说。接下来换我了， 对， 是的。 没事， 又是红中，因为大天可以访问啊，可是刚刚是主管人，没什么好访。 哎、欸、哎，其实主管人也是可以访问的，不是？ 啊、 主管人会模仿， 主管人在飞碟电台服务了20年， 不是？因为主管人很执着在要打麻将，他暂时那时候 没办法讲话。所以如果你要赢，就是应该要跟主管人聊天，聊他的历史，让他分析， 讲一下飞碟， 他就会变得暴躁啊。 就想一个就 想你啊， 自摸。 呜呼！哎呀，我怎么一直摸到这种牌啦？六条， 哇，还是得靠自己。人生就是这样，一切都只能靠自己。 我们不是一直以来都靠自己吗？ 也是， 都是 要精进自己， 靠自己。六头 怎么办？我好想要赶快胡一把、哦， 我好冲啊！ 哎呀，这个很， 我完全没有在乎大家。 但我必须， 你必须说啥？你 还是要夸奖。前一阵子我看大天去上综艺玩很大，真的是挺好笑的。 大天就是一个很棒的艺人。 你看下一集吗？ 大饼 啊，其实没有。 那你还说我好笑？ 光是上集我就觉得很不错了。 我们好像要留局嘞， 真的假的？啊，我好不容易听牌， 不到最后时刻不要放弃。 哦好， 我想为听众朋友们某一个福利， 那我 也不知道有没有人选。 那我就把福利送给来宾大天喽，七饼。 哎呦，差一点点哎， 差一点，完全 八万。大家是不是压我赢呢？大家小心哦，我听牌喽。 两条，我等你的。 天哪，五马力一浪， 我放枪。 哦耶！ 谢谢大天，谢谢大天， 五马力胡牌了， 恭喜啊！哎、欸，我们这一局没有设定惩罚，哎， 糟糕， 太好了， 恭喜， 就是打一个开心。 但是谁赢？谁赢？ 是五马力， 马力赢啊！ 好，所以我们的第三件。是第三件还是第四件？ 第三件 是五马力，我们要记住是在差不多9:37-40的时候， 38分 的时候。 嗯，为什么要特别记时间？ 因为我们要抽留言压队的人， 抽留言压队的人可以得到一件 T 恤。 我们不用进广告吗？ 38分而已， 不用。啊，不用放那个。 今天好像过年节目。 对，今天我们在因为生日嘛，飞碟庆生啊，我们 天天在过年， 是不是二月啊？ 还是放一首天真有邪来听一听？ 好啊，好啊。 你说现在我们来听听，就是 因为我只是觉得，不是 我们说，我们说真的林宥嘉， 因为我只是 我们说真的林宥嘉， 我只是单纯觉得洗牌很打扰大家的耳朵， 因为太吵了。 对。 最残忍，就是你狠狠把我 闭嘴。 哎、欸， 等一下，你是李连杰吧？ 李连杰不叫，闭嘴！这才李连杰。 那我们就在洗牌吵闹的时候，我们来听优雅的尤嘎林宥嘉。 撒谎之前有句话再不说，让你笑过，就没勇气赤裸。你可记得对我做过什么最残忍？就是你狠狠把我一夜之间变成了大人，奋不顾身的天真瞬间化成一路走来的伤痕。我怀念我的笨爱人，你太知道爱一个人怎样爱一生，你在他干净无菌主题乐园加进了坏人，可怜无邪那颗心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变得狠狠的好的不凡。 本世纪震撼弹与多田光回来了， 后传奇复出，追名林琴跨刀合唱，只有两小时的假期。宇多田光全新创作专辑《魅影》。在台湾，每五人就有一人睡不好，你是否也是其中之一？想要睡得好，先从身心放松开始。 Osin 白马王子按摩椅，灵活手感，从头部、颈肩到臀部，给您零死角的按摩享受。内建环绕音响，身心全然舒缓。启动夜夜好眠的关键， Osin 白马王子按摩椅，周年庆优惠中。 Osin亲子天王张正杰又要出招喽！玉山音乐响宴张正杰亲子音乐会，弦乐管乐大 PK。 你选择金光闪闪的管乐，还是身材曼妙的弦乐？你喜欢炮声隆隆，还是细腻动人？11月19台北国家音乐厅，26高雄大东文化中心，弦乐管乐将一较高下。本活动由玉山银行赞助，两厅院售票系统02-2781-2306，小心秒杀。 满月那天，爸妈为我戴上祝福的手链。妈确诊有失智症的那年，我帮她戴上爱的手链，守护她的每一次独行，用爱与关怀带她回家。 预防走失手链，把回家的路戴在手上。老人福利推动联盟邀您一起关心身边的失踪人。申请专线02-2597-1700，2597-1700。老人福利推动联盟与联券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桃子。想不到飞碟已经20岁了，那也象征着我在这里服务已经将近2年了。所以呢，希望大家给我们这么年轻的电台多一点机会，把这么好的节目呢，这么好的电台推荐给大家。那也希望我们能够长长久久在这个电台继续为大家服务。最后要感谢永远20岁的小燕姐，永远18岁的陈翔毅，还有我们的陈祖健，还有我们飞碟所有的工作人员，还有艾丽，还有玛丽，好多好多可爱的 DJ， 祝大家天天20岁，年年都青春。嗯，爱你哦。 飞碟 20 经典台呼回顾， 我们是飞轮海飞轮海。 时间回到了9:45，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飞碟联播网的飞碟夜现场，在星期五的晚上 ，Friday night， 这个周末大家要做什么呢？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我是大田。 哦耶，我们四个人聚在一起，要一起来庆祝，因为今天是庆生活动，是飞碟电台的20岁。 Happy birthday to you！ 对，在。收听的同时呢，如果我们也要送出我们最后一件的白色限量 T 恤，就请你到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留言，你觉得刚刚听到这四个人谁会赢呢？如果你才刚刚打开电台，你不知道说哈赢什么，你要赢什么没关系，你就随便选吧，就是 乱打 几率的问题。 我丢五锁，那不对，我丢五饼。 好，如果你选到的话呢，你就有机会可以得到一件就是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呢庆祝20周年跟 Outer Space 一起合作的白色背面呢，有所有 DJ 的签名的一件限量 T-shirt。 六锁。 好的，那我也丢六锁。 马克丢六锁。 好，我吃一个 啊， 七八把六夹起来， 烧饼 给大家70000块花一花。 我觉得大家看到我的直播，不，就是我的牌，应该会觉得我真的是乱打到一个极致了。 但你牌很少哎、欸。 对啊，就是乱打、啊。 这感觉很会打哎、欸。啊？你就把牌越打越少就 也不是啦，不一定。摸那个盖子、啊。 不一定。 哇哇，等一下看一下听众。 看来你对于麻将还是有些许的误解啊。 大家要他丢什么呢？快点哦！ 好、 哦， 即将送出今天的第四件 T 恤， 他吗？ 第四吧， 丢他吗？ 第四件 ，yes， 丢他可以吗？ 第四件的白色 T 恤， 二万 限量的白色 T 恤，二万限量的白色 T 恤，一笔。 哎，碰碰碰碰碰碰碰， 知道碰你进步了 啊！小手勿动，小手勿动了。 你要丢这个，丢这个。 你的小手，玛丽， 丢这个四万。 好，那你就是在这样 了。五万， 什么意思？ 我为什么要乱打呢？搞得我现在很囧。 就是你要赢了， 没有关系啊。 发财，祝大家恭喜发财。 这个哎。 没有啊！ 你们不要吵！ 对对，了解了解。 意思大天要赢，五玛丽是不是默默的已经在听牌呢？ 听什么？什么是听牌？ 八条， 自摸自摸。 大天要自摸了吗？ 好多听众都是叫你自摸哎。 好， 先去吧。 芭比， 什么很多？ 碰一个，碰一个，碰 什么？母牛， 碰完放枪。 不是母牛，是母猪。 母猪 啊，要放枪哦！不要这样吧， 放枪吧。 惩罚 是什么？ 九万。 哦，谢谢。 哦吼！ 天！ 我好想帮听众赢一把啊，都没有机会。 不管是哪一个我都会放。 好棒、哦、 感恩感恩。 所以如果这一趴你压五马力会胡牌的话，恭喜你得到了一件 白色、 有机会， 有机会可以得到抽到，会我们会抽签，然后得到 一件，抽出 一位，抽出一位 ，yes， 在48分、47、49分， 我们要拼，我们要拼最后一场吗？ 可以， 十分钟可以吗？ 可以，先把我们的麦拉掉好了，我们洗牌。 对， 不行了。 然后现在我们要听那个轩哥的混音就对了。 OK, 回来了，好，那洗牌就这样。 其实我觉得公司应该要添购一台自动洗牌机，这样子以后我们不直播。 我在想什么？我们是一个广播电台， 对，洗牌 而且不管是哪间公司都不应该有自动洗牌机。如果你的公司有自动洗牌机，麻烦你跟我们说一下。 你要 我们要去报名， 就觉得他们福利很好啊。 等下11点半，小燕姐会连线，还是你要留下来跟她申请？ 好、 欸、 这个 或者 你要跟他申请吗？ 对于我做过什么最 为什么 cue 自己啊， 我就想来唱唱歌、啊、 很棒。 好， 那因为我们开始的最后一局也就代表了新的一局、嗯、大家可以哦，我们总算我们花了两个小时打完了一个风，我们打完了东风。 对， 新的一局的代表我们要送出第五件的限量白色 T 恤啰，你现在可以在飞碟联播的 APP 上面留言猜猜 77 谁会是 这。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嘛，大家急什么呢？好， 77 好的， 好，我们现在在摸牌哦， 嗯、 开始了。 你要报道， 正在实况报道。我们目前正在摸牌，大家都很聚精会神，尤其是玛丽，她已经连赢了好几把。她现在的笑容是非常自然而且散发阳光的， 比她谈恋爱还开心呢、啊， 骄傲。 骄傲 骄傲的脸， 但他已经忘记谈恋爱了。 相对于马克，马克脸非常的臭。 啊、 他目前为止没有赢过半局， 我没有赢过。对， 人不能骄傲，骄兵必败。你刚是拿我那一 波，你为什么要多拿？ 我要开， 我们两边都还没拿。 Sorry， 哦哦哦， 那、啊、这个是谁？ 这多拿 啊，强强的。 昨天就很爱这样。 好，那我要开 快速啊， 先补。 这不是快速， 我要 再 补一个。 好的，好的，好的。现在正在补牌哦，现在花都拿出来了，大家在补牌。 哦，我 最后补， 我好挤。 我没有花， 我最后补。 我好挤， 我们最后补。 现在庄家是欧马克先生。 好的， 我最后补。 我们必须要快一点才可以分出一个胜负， 快、啊、刺激到大家牌一直掉来掉去的。 等一下， 桌子太小了。 好， 准备好了吗？你补完了吗？ 我要出差哦， 请补，请补， 请补、 哦，这边吧。 西风， 好， 还要再补， 还要再补，还要再补。 好， 好的。App 上有人说，请让他们有多一次得到 T 恤机会压我，我会努力的。 这一把我会胡啊，大家想什么？ 这把我会胡啊， 应该是换我胡了吧？应该是换我了吧？ 我觉得我这一把不错哎、欸，拜拜。 我觉得我今天不会空手而归吧？ 拜拜。 你摸牌， 你会铩羽而归。 我今天应该不会空手而归吧 ？OK， 我觉得我这一把很棒。 丢旁边， 大家要投我。 丢 旁 边，我觉得我这一把牌 型碰一个红中，我觉得我很棒。 我觉得我这一把牌型跟刚五马力一模一样啊。 还没，还没。 我碰，我碰，我碰。 五马力，你上一把牌型有很好吗？ 碰来碰去。 没有啊，就慢慢的进来。 他是慢慢的进来， 我也会慢慢进来啊，你 不会，你进不来的。 我会， 你不会， 我会， 光宇哥会让大家 会 进来的。 太多了， 一条一条 一条啊， 一条吃一下。 哎、欸，我怎么听到一首好像世界名曲啊？ 可以吃吗？ 这是晚安曲，要说再见了。 这什么世界神曲？ 你丢这边， 比忐忑还 航空。这是新一画的悲剧吗？ 这预购你的悲剧 哎、欸。哦不，二万。哦不不，这谁做歌这么棒？ 大家也是赌玛丽赢啊！ 祝大家发财哦、啊，恭喜发财！ 要要要要， 一头哎、啊，对不起， 一条油。 哦，我这把牌真的很漂亮。 比吴玛丽还漂亮，你就知道有多漂亮。哎呦，这个该怎么办呢？酒桶， 酒桶，酒桶，没事没事。 好的，祝大家红中。 嗯，就是如日中天的意思。 啊，真会说话。 六条，六条。好，我们来吃一下。嗯，谢谢，谢谢强强。 不要客气。 好，我们第二个九条有没有要吃？ 爱人的情侣快给我分开， 一万，没事没事。 哥，你相公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你红妆没有拿进去。 哦， 最甜的七条来喽。 摸牌， 爱红人。 六锁拿去啦。 哎，六锁哎， 摸 没有关系。 对，摸。 让我各位观众朋友发财。 好，我也没洗干净啊。对， 你自己说不要洗太干净的。 是 小鸟， 也不管 小鸟依人， 西风 小鸟 西 摸 三万，各位可怕了，可怕了，三万可怕了，一万， 好棒棒棒棒棒，南风，呵呵，我无法进牌啊， 发财， 呵呵， 真的洗的蛮不干净， 真的是超不干净，四条 摸牌， 为什么？ 没关系， 四条吧，没有打一次哦， 这边 没有，没有打一次，那边都是条 啊，现在都什么？等一下我们要听他们的意见了。 对，要丢这个还是丢这个？ 现在有两个可以选， 这个还是这个。 哎，亮他们没看到，他们被麦克风遮住了。 哦，好，所以他们刚刚都很愤怒喽，就按了很多怒。 没有，他们现在很开心。 这样， 哪一个？ 哪一个？快！ 哪一个？他们一直在讲马克赢。 二一， 马克赢，快点，我们时间不够了，我还丢。 好吧，那就丢个二饼吧。 好，二饼。 因为他们一直不决定，我们这样不行。 好， 因为他们会累个啊，别为难他们了。 换谁？ 啊， 换 我丢错了， 丢什么？刚丢什么？ 他丢 二饼。 二饼。 就是他们下一秒，他们哦 ，OK， 也是有人赞成， 七饼。 碰 。Oh yeah！ 碰。 我要在荧幕上不停的调戏，碰一个，五桶碰一个。丢六万，大家我听牌喽。 哎呦，我要调戏 吗？现在有吗？ 还没，差一点。哎，换你摸一下。 好。 哎呀，我摸啦，给你们看。 哦，很棒 哎！可以哎，可以哎，这牌好，这牌好。 可乐头啊，哥要赢，我要赢了。 那么丢谁啊？丢他吗？丢他吗？丢他吗？ 好，都要丢他。好， 九万。 好，碰一个。 干嘛？ 啊，这个三桶， 快给我分开！ 赞！ 有点紧张哎。 不要紧张，我要胡了。 有点紧张。 各位观众， 我好像可能会有点放枪。 三条。 哎，到了。 啊！ 可以了， 可以 了，可以 了！ 在八点的飞碟夜现场，他的主场优势终于出现了， 他破图了， 这哪叫主场优势啊？ 马克9:56， 今天真的非常感谢大家，就是听我们胡闹了两个小时。然后很开心的跟大家一起在过飞碟电台的生日庆生派对，也很开心，希望大家有很愉快的周末哦。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我是小智， 我是大天。 对，今天非常感谢陈大天百忙之中特地前来，明天要看大天的话可以去华山大草原，对不对？ 好像是华中桥 啊，华中桥啊，华 超好，差超多， 不知道到底在哪。其实 目前还不知道， 大家去查一下。一定不对，三野音乐节。 好，最重要就是飞碟联播网生日快乐。那如果刚刚呢，你有在这两个小时当中有猜对的话，就祝你得到 T 恤。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UFO 20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柏宏。如果我现在20岁，20岁的我，应该一样会勇敢的去拍我的第一部电影。飞碟20，爱是陪伴，就爱电影。飞碟电台20岁，生日快乐！ 3, 2, 1, 0。 这一刻，升级未来无价。Volvo 17年式安全无价专案入主40、60车系，免费升级 ACC 安全旗舰版，总值150,000科技即刻拥有，只为守护你的安全无价。旗舰规格轻松入手，60车系再享零利率，请洽 Volvo 展示中心。 飞碟首选强大星卢凯彤已经登场， 我们的完美有点难懂，并不代表世界不能包容， 所以祝福